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 路过高山， 唱过河流， 音乐在旅途。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你好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我是陪您听歌的老朋友韩丽。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吕继红演唱的《梦中小纸船》。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张也演唱的《万事如意》，吴彦泽带出的《火把节的欢乐》，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家山寨里开在月光下，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塞罗的塞罗，塞罗塞罗的塞，塞罗塞罗的塞，丰收的快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把，咿哟塞罗塞罗的塞。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 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深圳湾情歌》。

天想起我铃声。 心在，功夫人民扬玉琴。 续来听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明瑛演唱的《田野之歌》，刘义珍带出的《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Nalawain na nus-nusa, pihat at tibay. 天干，爱门兰独立院门爹杀死的满大爱叫是哪的呀杀大的白马银那是个大拉翻别根在那边穷来一回的忙努把了给个不速的马帮阿南小房间绝不能让它没来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舍不得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那比亚的那伊拉，啊还留在脑海里，那白在里，白在我脑屋里啦。阿拉还怎么飞西，还是白夜克拉，白是不色，白是不色，白是不色，白是不色，白是不色，冰激也堵色，也堵色，谁来白是不色？我来爱了为敌，我白金我把一家奴杀，冰激也堵色，也堵色，谁来白是不色？我来爱了为敌，我白金我把一家奴杀，白是也堵色，我把一家奴杀，还为白是不色，我把一家奴杀。Bis bis bis bis, uba aja lusa. Bis bis bis bis, uba aja lusa. Bis bis.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一 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刘斌演唱的《华北大平原》，李丹阳演唱的《军歌声声》，钱曼华带出的《啊故乡》，吕文科演唱的《八角楼的灯光》。 平原。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鲜花盛开。 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小河淌水》，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

为勇士相隔枪口不惧，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小羚羊，他的血血染红了冰雪大地。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苍天下的太阳路》，苏小明带出的《我的家在哪里》，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忘掉一切忧虑， 你日夜唱着红军的赞歌，我爱五指山的红棉树，红军曾在树下点篝火，我爱五指山的红誓言，红军曾在世上把刀磨，我爱红军走过的路，我沿着山路上哨所，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边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郁钧剑演唱的《江海大平原》，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江本面、一面是黄河浩瀚，长江黄河手拉手，拥抱出江海大平原。江海里四季产鱼虾，平原上年年长粮棉，山清水秀是我的故乡，落叶千里是我的摇篮。江本领，一面是黄河浩瀚，长江黄河手拉手，拥抱出江海大平原。平原上遍地金和银，江海上处处生风帆，天高地阔是我的恋歌，沧海桑田是我的家园。